北京时间八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哎，一起来吹牛吧。今天今天来说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吹过最大的牛和听过别人吹的最大的牛是什么， 连草稿都不打的那种。 对， 嗯， 我听过的是大黄牛，你听的你听的是牦牛。 不是，我听的是牛肉干 我听的是那个牛奶， 我听的是风干牛肉， 我听牛排。 好啦， 啊，就是吹牛啊，说的是吹牛，吹牛那个牛，说过或者是这些说过不对，吹过或者是听过最大的牛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哈。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婚礼特别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拿这事儿来吹牛了。比如说啊，我最近参加一个这个婚礼哈，哎呀，这豪华这迎宾车队啊， 60辆劳斯莱斯，20辆法拉利，还有什么兰博基尼等等跑车，这车队的上空呢还盘旋着直升机，您觉得这是不是吹牛？ 我觉得怎么听都不像真的，这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但其实这是一个发生在哈尔滨街头一个豪华车队去这个迎亲的啊队伍赚足了眼球这么一件真事儿， 这是真事儿， 这是真事儿，真挺可怕。你想想，这一街头60辆劳斯莱斯，20辆法拉利，还有什么兰博基尼，这等等跑车，这二等跑车就不说了，头上还盘旋着直升机，这确实有点太吓人了。啊、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个真相啊？ 怎么了？ 想当年我一辆拖拉机就嫁了个主。 你是因为他们家有农场吧？可能啊。不过真的，这个60辆劳斯莱斯，这确实挺可怕的了。你像那个，就在这个大街上，就像一停车场一样，停了60辆劳斯莱斯。 我觉得这没办法开呀。 嗯。 这别人家的车还上路吗？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嘛，这影响交通啊。你看咱们记住。看咱们嫉妒的，确实。不过这个婚车队啊，确实太多的话，确实会影响交通。所以提示大家，真的婚车队无所谓，您这找什么车都行，但是别影响咱们正常秩序，尤其这样回头率太高的。 我主要是想，如果两家离得特别近的话， 啊、 就是车排起来就到了，不用开啊。 你不知道吗？就是所有地方的这些婚车队，其实都得把当地的一些著名的景观先溜一圈才能上家街。就算哎，你家住东门，我家住西门，都得上，先得这往西边其他地儿绕一圈，然后再回到西门接你。 那像咱们这节目主持人是不是、 啊、 可以去做个兼职？我来给你们 干嘛 导游一下？ 对。 下面我们将要去转的是哪儿？ 不，人家是为了拍镜头，为拍镜头好看。所以真是 镜头中也要有这个讲解员啊、解说。 对，下面我们路过，这是一个煎饼摊， 大家往第58辆车那个方向看一眼。 好吧，这人家不是吹牛，这一件真事儿啊。但是真的提示大家呢，结婚无论是自己什么事儿的时候，千万不要影响到正常的交通秩序。 是的， 嗯 嗯。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这条信息，估计很多朋友都收到过啊。 嗯， 清粉五回、 哎、 就是说别紧张或者是打扰了。 嗯， 我看一看我的这个微信群里有没有僵尸粉。 嗯， 那现在呢，这种群发的微信往往是由好友用第三方的付费软件在清粉的时候自动发出的。 哎， 那么这些软件会让你扫描二维码，利用登录授权群发消息。那公安部提醒我们啊，这个微信控制权不要的轻易让给别人，容易存在暴露隐私、资金被盗用，还有亲友被骗等等多种的风险。 嗯 嗯， 没错哈，因为我还真是对这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这本来是这一个朋友，比如叫这个啊小王要清粉了。 嗯， 却是其他的一个微信号给我发微信。 嗯，对啊， 对吧？ 收到过类似的， 收到 过， 而且不、 哦、 这真不在少数，就偶尔会，而且很多这个很奇怪，夜里边发，真的，夜里发一个清粉消息，这所以不仅仅我经常会看到有朋友这在说谁在给我夜里发清粉，我就直接把你删掉等等这些朋友圈。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深夜或者半夜的时候，就比如失眠了、 嗯、 你这个时候做出的决定通常都是错的。 哎哎，对对对， 你在白天你可能不会授权给他， 嗯， 但是你在半夜就不一定了，就糊里糊涂的就 有可能 让别人给清粉了， 还真有这可能。估计人清粉这人还能奇怪，那大晚上不睡觉干嘛清什么粉啊？这是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喝茶的最佳时间哈。一天3杯茶，第一杯呢是早茶，早饭的之后的9点到10点喝，可以起到提神、排毒、抗疲劳的作用。早茶呢宜选花茶。第二杯呢是午茶，在午饭或者是午觉之后1到3点喝是最好的。午茶呢可以适当的去稍微浓一些，绿茶呢具有抗氧化等保健的功能，最为合适。第三杯呢就是晚茶了，晚饭后之后6点到7点喝，首选红茶，有降血脂和助消化的作用。 在这里面我就喜欢早茶。 嗯， 对，一说早茶我都想起 那红枣茶就特别好喝。 不是，广东的朋友一般就是吃早饭的时候我要去喝脚茶 啊。对 对， 喝脚茶啊，洗脚茶、 什么呀。继续来看，不要再骂抖腿的朋友了啊。 嗯， 美国的密苏里大学研究发现，抖腿这种不经意的动作竟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哎， 那么研究者呢是选取了2组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一组静坐，另外一组呢是一定频率的去抖腿。3个小时之后，抖腿者的腿部血管的状况要远好于静止者的腿部。那晃动双腿呢可以增加腿部的供血，保护血管，但是呢并不能代替锻炼。 嗯， 就是不要把 不要把抖腿当成一种锻炼， 不要把跑步的时间以后都变成抖腿了。 对，尤其在电影院的时候啊， 把整个一排 可能都会受到 影响， 对，一排都会晃，都会晃、 嗯、 啊，在家自己抖，在家自己抖。我觉得，但是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反正我是觉得，就如果说大家坐一块聊天，有一人在咔咔咔在抖腿，其实有觉得有点不礼貌， 有点心忙 啊，有点忙，对对对对对。咱们再看看啊，这个虽然说咱们抖腿觉得心忙，但是有些敲东西啊，你就觉得不心忙了。 比如说， 你看看夏天到了，爱吃西瓜啊， 嗯， 这人就开始高兴了。但是有些人呢，其实不太会挑，职业的验瓜师专门解决了这个难题，看一看，摸一摸。敲一敲啊，他就能知道这西瓜重几斤，皮多厚，黑籽绿多少，有多甜，几分熟啊。有这么一个这个验瓜师，整个上海不足十名啊。这段时间呢，这个西瓜呢开始陆续上市了。这位这个验瓜师呢，每天敲将近3000个西瓜。七八月份呢，他右手会敲出这个老茧啊，甚至是化脓，养到冬天才能退。看摸敲挑啊，这是不是挑瓜的这个诀窍学起来。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掌握了诀窍也需要锻炼哈。 对，需要慢慢的练。 嗯， 这不仅仅是抖腿，这没事啊，就是抖着腿开始敲瓜，这 这样可能就跟跑步的效果也差不多了、 啊、 其实还挺好，就是看一看摸一摸敲一敲， 嗯， 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 嘿，你看，哎呦，你看，哎呀，要说这个吃准就是不一样啊。这人 就是谁家有吃不了的奥利奥，可以联系我一下，我特别善良。 你有一个特别的方式能吃奥利奥，对吧？哎呀，跟广告是一样的。 这也需要经验、好吗？ 对，需要经验。 要不然你扭一扭的时候会扭断的。 哦，好 吗？ 这多笨的孩子能把这扭断了啊！ 嗯，来看看， 还是关于西瓜， 西瓜皮。 嗯， 西瓜皮不能进楼，瓤可以进。来看郑州的某高校啊，宿舍的小黑板上就写到了。禁止带西瓜皮进入宿舍。 嗯， 宿管解释，西瓜皮不能带进宿舍楼，但是瓜瓤是可以的。此举是因为天气热了，为了减少垃圾带来的蚊蝇。 嗯， 那怎么带呢？用勺先挖出来。 就是他的意思，最好吃完了再进吗？ 提出了这种非分的要求。 对，有时候西瓜就必须得边玩边吃才有意思。 对呀，边聊天啊，或者边看电影什么的，对吧？ 大家挖一个。一个宿舍来，我来，你来，我来，你来啊！ 哎，好朋友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这挖的感觉没有切的呀，就是那么卫生。 啊，那肯定，如果 是 一个人吃没有问题， 是不是 大家一起吃，可能最后那个汤水喝 了。哎，对对，这是一个问题，我刚刚说对。 特别严肃的问题。 嗯，特别严肃啊，有这拿勺喝还分勺大小呢，我勺大你肯定不乐意。 不要那么计较，现在不能跟人家分瓜吃了。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这个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咱们来看看头疼、恶心、难受。一位这个销售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候诊的时候趴在桌子上，台州市的一家这个医院的门诊护士也是看到了，这个马上就把他带到了急诊科检查。为了查明真相呢，啊，不是，这其实查明原因啊，这小伙子呢也被安排到这个相关的辅助检查，查了什么头颅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这个。检查未见明显的异常，血常规检查发现小伙子有严重的贫血，严重贫血呢不是存在出血，就是造血功能出现问题。这时候小伙子呢就开始这个说肚子胀不舒服，然后呢这位医生呢也是担心小伙子消化道出现问题，反复的就去追问他有没有呕吐啊这等等问题，然后呢这小伙子还是不肯答。后来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检查结果一出来，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一肚子都是亮闪闪的金属，这样小伙子才说出了实情。他吃这个铅已经一年多了。小伙子呢，今年29岁，是个大学毕业生啊。这个他说呢，自己大学期间呢，生活习惯不好，缺少运动，经常打游戏，导致身体这个瘦弱。尽管呢，学校组织学生的这个检查结果都正常，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后来呢，参加工作之后啊，他看了不少啊，修道炼丹的炼丹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呢，就是里边提到了炼丹的是原料呢，大多是像什么铅呀、汞啊等剧毒植物。虽然呢他知道这些都是有剧毒，但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相信这书里边说吃铅能强身健体，让自己脱离亚健康的状态。十几天吃一次，吃了一年。从2016年开始，他从网上开始买铅板磨成这个粉来服用。 哎呀，小伙子这个血液肝脏神经系统就严重的受损了。医生也说到了，说这个铅中毒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对人身体呢也会造成这个非常严重的损害，对血液系统、肝脏系统和神经系统的损害最为严重，会造成像这个白血病啊，还有肝脏功能衰竭等严重的后果。医院呢这个急症重症监护专家也说到了，说由于长期的时间，小伙子牙龈上都能看到非常明显的这铅线了。 我觉得真的挺匪夷所思的。 对， 反正我是不太能理解。 嗯，所以说这个哎， 嗯， 有的时候真的应该这什么什么些干修炼丹的什么这种书，是武侠书还是什么书啊？少看啊。 主要他已经29岁 了，对对对，太可怕了啊、 嗯！不是小孩子，所以大家还是 嗯。 没事，大家一般人都不会， 一般、哎、对对对，一般人都 不 会吃的哈。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这是不是也听起来特像吹牛？ 哎、 我吃过亲啊、嗯！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吹过的或者是听过最大的牛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无关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破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不意外。 outside of the party where it's getting too loud. It feels like we're the only ones alone in the crowd. Check college and politics and time that we spend. You look back and you say you think you lost all your friends. And I'm hoping that it's all my fault. Yeah, I'm hoping that it's all my fault. 好的，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说过或者是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牛呢？这一问就好像就又得答黄牛什么的了啊。这是吹过什么样的牛？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是一个同学跟我吹过一个牛，然后当时我还真信了。 小孩好像都特别爱那种就无意义的攀比， 对，而且都不是真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呢就好像是比惨，我记得是比惨。 那你们比的这还挺别致的。 对，然后他跟我说呢，说他这个爷爷当年是当兵的，当兵的，然后呢说这个经常这眼睛进沙子，然后呢就回家的时候、对眼睛进沙子，然后呢后来呢就经常养成一个习惯，把眼睛掏出来跟盆里洗一洗再放回去。我当时信了，我说哇，有这么大能力吗？ 这是比惨，这是比恐怖啊！ 当时我就觉得好厉害。后来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哎呀，估计不太可能。 那肯定是不可能。哎，我小的时候经常跟我妹妹，我们俩没事 攀比， 攀比， 就 比 胖。 哎，不会的，我从小就知道胖不是什么好事儿、 啊， 不用比了。 比什么？ 而且他比我瘦太多。 那比的是什么？ 就比谁家的零食多。 哦， 比如说我俩一块儿买个什么水果条之类的，我就说我家有一包， 啊，他说我家有一箱， 对，我就说我家有一麻袋， 嗯， 他说我家有一抽屉，我说我家有两抽屉， 嗯， 然后就这样比一比，比来比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人会反抗啊，要我说、 就是、 那我去你家吃吧， 他说这我们俩明明是一家人啊。 其实俩人都知道，到最后就边吃着零食就边看着别的啊。我家有两抽屉，我家三抽屉、四抽屉，就一直往外数， 特别逗、啊。 对对对，小孩就是这样。我就记得有一次坐地铁也是，小朋友俩，昨天晚上我都十点了才睡，我都十二点了才睡， 我没睡 啊，对我都没睡，我就一点才睡啊， 今天也不睡 啊，对对对对，哎，厉害厉害，你这小孩思维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像那个 H 七他说了，说小时候考虑的是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 都要我 啊， 他们都抢我。 对，这抢不抢倒不知道，反正就小时候经常会思考这问题，就好像就必须得知道，要不然以后要上学的时候这个措手不及，招录取自己的时候答不上来， 对，我们那时候都开玩笑，我们那儿有一北大一小 啊， 我们就都说是北大的嘛。 哦，都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北大的。 对，其实是一小的 啊， 曾经 对。 再来看一下，哎，这位还挺可爱的小姑娘说 啊， 我可以脱单的、我今年可以找个男朋友、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啊， 对， 是吧？ 对， 这不叫吹牛吧？ 软趣味，他叫啊，说自己可以脱单，还发了一张图片，白白净净长俩小耳朵的图片，啊，还有这个后背给你，他说了，体育老师有事儿，啊。 就是换课， 对，就是基本上像什么美术啊、体育啊、音乐啊，基本上都是哎那个什么，今天咱上数学啊，你们音乐老师有事儿；今天咱们上语文啊，你们美术老师有事儿；今天咱们上英语啊，你们体育老师有事儿。 好像之前有位朋友还分享过，说班主任就说体育老师有事儿，后来体育老师一学期都有事儿， 那是真有事儿啊。瑶瑶他也说了，说我高中的时候啊，一个这个家里边很穷的这个女孩就说。他家开过兰博基尼啊，他没什么这个颜值，没什么身高，没什么气质，但是他说呢，我被这个一个大总裁追过啊，他还说当时都不屑一顾，这是我听过最大的牛了。 就是太悬了。 哎，对对对，太悬了， 怎么看都不像真的哈。 对啊，这很估计还是孩子，还是孩子呢。 这位朋友叫他偷偷讲故事说。我已经忘记了，他说这大概是人类吹过最大的牛了。就是其实有些事情忘不掉。 对对对对，忘不掉，但 我已经忘了。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 我已经把你忘了。 对对。我一点都不伤心啊！答话少女太说了，说一个月瘦了40斤的人，啊，你这么厉害，怎么不去做讲座呀？ 你当年有多胖这么厉害？确实现在有很多减肥的这些宣传啊，确实有点夸张，是吧？尤其现在什么微信里边这些宣传，一弄就自己我一个月就瘦着几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的，真不太现实，不太可能，对吧？ 而且经常是说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 对，喝点什么吃点什么，你能吃能吃饭， 对对对 对， 太奇怪了。 嗯，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叫黄埔新诺说，我在河南啊，这个放假的时候，一个同学说放假咱们出去吧，啊，咱们去三亚，然后结果第二天他说，我还是请你们吃饭吧，吃个火锅。这是悬殊比较大哈。 对对对对对，平时也经常这么开玩笑，就是比如说咱们上哪儿玩啊，这其实说的挺悬，但是真正这个去的时候啊，就不一定了啊。还有这个安娜，她说了，说她回我身边了，啊，就是这样想的，这么就自己跟自己吹呢。 哦，其实没有， 肯定是啊，对吧？ 这有点像刚刚那个 啊，有点像那个。 我已经把你忘了。 对， 其实并没有。 哎， 喝可乐都那么酷，说我一直在做梦，可以捡到铂金，又可以捡到钻石。 嗯，就是有钱。啊， 满地的铂金和钻石， 对， 满山遍野的， 对，那还值钱吗？那东西哪哪都是，谁都能拿啊，只有自己能看到， 一大碗一大碗的铂金和钻石， 那咱们炒着吃还是能卖呢？啊，巴拉巴拉，他说了，说啊，这可能是吹牛，别人当作笑话，我当真心话，啊，这个就发了一个聊天记录，就两句，那还指望你挣大钱呀？别急。你们想要的，能给的我都给。 哦， 啊，你看看， 就一般说这种话的都是真的是特别有能力的人， 哎， 是吧？ 或者特别爷们儿那种， 已经不是一般人了，混的。 对， 嗯， 那是不是真的就难说了？ 琪琪的大学生活有意思了， 嗯，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你能读出来也不容易。 对，我是使劲找着那个， 对，找着那个 读出来的。 对，有些歌词其实是 一看就想唱。 对，就是这样，就哎，是让人是印象深刻的哈。 嗯 啊，再看看其他朋友哈。 嗯 啊，这个 再看一位朋友吧。 安英俊他说了，小时候给小伙伴整整吹了一年，我家有白糖，厉害吧？嗯， 我家有糖块。 对，确实那时候是一个，哎呀，比较厉害的年代。同时呢，可能是不是家里边这个。没什么糖，对吧？就跟小伙伴说，我家有糖，我家有油，我家有酱油，我家有醋， 我家有肉 啊，我家有肉啊，多好。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曾经听到过或者是自己吹过最大的牛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彭坦和春晓的一首《我们的小世界》。 像风儿拂过肩，明明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您吹过什么样的牛，听过什么样的吹牛，是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交通部呢发布了共享单车发展指导意见，要求呢实行用户实名制。意见要求呢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禁止向未满12岁的儿童提供服务，为用户呢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或者是第三者责任险等，并要求推广运用电子围栏等技术。 嗯，大家可以越来越放心的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了。 嗯， 继续来看。辅警爸爸带女儿加班刷爆了朋友圈了。那么因为妻子出差约父母回老家，那么辅警这位张先生呢又临时接到了加班的通知，于是他把女儿带到了单位，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尽管不能在游乐场嬉戏，但是2岁的女儿一直是非常懂事，安静地陪着爸爸。爱有很多方式啊，以身作则成为女儿的榜样，无疑是最好的一种。 嗯，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山东啊，严打到此一游，风景名胜区呢刻字立碑啊，最高罚20万元。那山东省呢也是通过了山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条例规定了，那未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演艺活动或者是刻字立碑、设立雕像、雕塑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是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嗯，继续来看，近日呢，四川的一个校园里，樱桃和枇杷都熟了。那么，为了防止学生去摘果子，学校贴了警示标语，意外的非常的萌啊，说枇杷超酸，酸死柠檬，还有就是强扭的果子不甜。 嗯， 再有呢，比如说这不是你们凡人能吃的果子。 嗯， 那每年学校会组织采摘，送至敬老院或者孤儿院，留下小部分让学生品尝， 嗯， 就是不让学生乱摘啊。 哎，嗯，确实是这样啊。再来看看那个智商着急啊，3名男子呢是合伙高速上啊这个遮牌倒车，结果呢，咱来看看昨天呢，这是一辆那个这一辆小车啊，在这个京港澳高速上呢错过出口了，车内3名男子呢就合谋啊用纸片将车牌故意的遮挡后倒车，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呢，纸片被一阵风给吹落了，车号呈现了原形啊，整个过程被监控全程的拍下。嗯， 这下好了。 嗯，千万在路上别有侥幸心理，因为这保护的其实不是说给您添麻烦，而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啊。 是啊。继续来看高三的女教师， 嗯， 用左手写出了最美的板书。那么高三的化学老师洪秀英下班的途中呢是不慎摔倒了，右臂骨折，为了不影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她谢绝了医生让她住院治疗的建议，忍痛带伤上课。虽然是用左手写的板书，看起来别别扭扭的，但是呢学生们认为这是他们见过最美的板书了。 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哈。 嗯， 值得尊敬的一位老师。再来看看一位作者啊，我是作者却答不准文章的作者原意，问蓝色窗帘表达了作者什么心情，答我看见这个蓝窗帘是蓝色的，看到这套高考的这个模拟卷的阅读理解材料啊，文章的作者本人也是表示只能答对一半啊，所以说这考题挖坑能否真的是很好的测出学生的阅读能力呢，少一些套路才可能远离技巧训练。 嗯，这样想想好像学高中语文的时候经常让咱们分析课文，分析作者的原意呀，什么用一句话概括他的 中心，什么叫主题、 啊、 什么叫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对， 这他们真的不一定想那么多。 不是，关键人家想的你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啊，也是， 而且谁想法都不一样。你看，就人就说这个蓝色窗帘，蓝色窗帘表达什么样的心情？你好心情的时候，它就一漂亮窗帘； 嗯， 不好心情的时候，它窗帘就比较脏，对吧？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写文章是很随意、很随性的一种， 嗯， 自然而然的流露吧。 嗯， 他真的未必就想的那么深。 说的好像咱俩就跟作家似的哈。确实，反正我写文章是这样， 我经常坐在家里啊。 对，所以你比较随性嘛啊。 哎呀，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88岁的这个卖菜老太太啊，误上高速卖菜被送回了家，拿着一把韭菜也是谢谢咱们警察叔叔。因为88岁的老太太呢，在这高速上应急车道上卖菜，旁边的这个车来车往啊，老太太当天呢一大早准备到集市上去卖韭菜，不知道怎么就上了高速了，就在这路边摆摊，警察呢也是将老人扶上警车送她回家，老太太特别高兴，拿出一把韭菜来感谢。 嗯，继续来看。在17号的时候，郑州地铁的某站，一位拾荒的男子对巡逻的民警说，有人把这个 iPad 落在了电动车的车筐里，因为担心被拿走呢，他已经在原地等了一段时间。 嗯， 由于民警还要执勤，便将 iPad 拿走，并且留下了电话。之后呢，失主取走了，向拾荒男表达感谢。 你看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哈。 是。 再来看看，同样这个可能有些这个。表面上这个好像是被大多人认知的人，但其实做出事儿啊并不一定怎么好。比如说一位主播上路了啊，但是被查了。这女子呢，黄某啊，持地证驾驶车呢，是驾照呢，这个被这个警察呀给查获了。其自称呢，我可是某网站游戏主播呀，我这么红，粉丝10000多，你敢拘留我吗？啊，因准驾不符合车辆未年检，黄某被处记15分，罚款1200元，15日以内拘留。啊，这个警察叔也提醒了，公众人物更应该遵守咱们交通法规。 好尴尬。继续来看职业黑粉啊，也是跟网络有关的。 哎， 职业黑粉呢，接单之后，先由职业黑粉头编好文案，然后再通过 QQ 群分发到各个下线。 嗯， 双方根据工作量按日结算工资。不少明星的粉丝团都是设立了专门的反黑组、挂黑站，那么安排有经验的粉丝带领大家与职黑斗争。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己吹的牛或者听过的吹牛，最大的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自己吹过的牛或者听过的吹牛，最大的一次是什么啊？就最夸张的一次，让你自己都觉得不太可信了。 哎，你有没有说过类似的？ 我天天这么说。 比如说？ 比如说自己是高富帅呀、啊、什么的啊，天天不是那就挂在嘴边吗？ 那这种就不新鲜了。 就新鲜的哈。 嗯。 我得想想这个啊，对，就是我家农场什么的。 你家有庄园？ 庄园、 嗯， 就偶尔有个农场，偶尔有个庄园什么的，什么都有，感觉家里边物产丰富。 对，我觉得，迄今为止我听到你吹的最大的牛，就是前两天跟我说， 嗯， 哎，不用愁了，愁什么呀？虽然现在是吧，社会压力这么大，工作压力又大，我把那庄园给你一脚不就行了吗？养只小白兔，没事去跟兔子玩一玩。 对， 对不对？ 庄园都分了好多人了，其实你这么一说啊。差不多， 看来你给我的不多，只能养一只小白兔。 不是，关键分的太多了，分的太多了啊！确实，我家庄园确实不小，里边哎呀，风景秀丽。在节目中就别这么吹了哈。今天来一块儿就是吹牛的，就是说说这个自己吹牛或者别人吹牛啊，特别夸张的那些啊。且降心事，他说一般我吹过牛，第二天就给忘了。 这是真正的吹牛， 对，就自己 就完全就不靠谱哈。 我就有时候我把当真了，我倒不是忘， 你给自己洗脑 啊。 大矫情说，跟小学同学讲我，讲我本是天上的仙女，不小心跌落凡间的故事，他们还真的相信了 啊。 啊， 真的吗？ 所以才能跟你成为好朋友啊。 对， 嗯。 还有这个清晚又他说了，说我们小区一女孩说她爷爷家里边有六只藏獒，还有一个超大的酒窖，关键是当年我还真信了。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不是在小区里边。 哦，在小区， 在小区你得看这小、 哦、 在小区里边家里边房子六只藏獒，还有这个一个超大酒窖，不知道在哪儿啊。 哦，放在哪里呢？哈， 就是他家是六楼、 嗯、 把五楼买下当自己的地窖。 嗯， 在楼下吗？地下吗？啊，哎呀， 哎呀，不知道会不会很容易坏。 嗯 嗯、这位朋友说，有位朋友说了，校学生会求着他去当副部，他说我当时就呵了 啊，不去，这学生会这多累的一活儿啊。 哎，好像上学那会儿觉得学生会真的特别厉害， 真的挺厉害的， 特别特别厉害，权力还挺大的。 对， 嗯， 就像这个和什么校外联系啊，对吧？ 对。 然后呢，包括这个整个，你像这学生会哪个部干什么，哪个部怎么发展， 对， 全能指挥。 最厉害就是学生会主席。 哎，更关键的是，管着那么多学妹呢。 那得是文艺部部长。 不是，你学生会这个分管这各个部门啊，你想想什么话剧社。啊、是不是话剧社的那个小花过来啊？ 小花， 那个广播社那个小红过来啊， 过来，我得跟您好好开个会。嗯， 你们学校这个学妹的名字都 随便起， 够奇怪的 啊。文艺狗他说了，说我看过这个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这算不算吹牛？ 这还挺 文艺的似的， 挺文艺的， 是啊， 嗯 啊， 嗯， 但是这个，嗯，对，反正差不多吧，也，嗯， 好像就所谓文艺，是不是就说一点不着边际的事儿，说的美一点？ 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 比如说你说，我们家有一个庄园，但是我只喜欢，仰头45度角看天空， 那跟庄园有什么关系？就必须得没，就没有这种东西才行。 哦， 就是必须没有这种。然后呢，就是不知道，我还真不太文艺，不太懂人家这个怎么就说出这种文艺的话， 是吧？ 啊， 嗯，我也不 就好像说的就稍微讲究一点，然后就是飘着一点就行了，不落地，只要飘着就文艺， 嗯， 是不是这感觉啊？ 有点，有点， 是不是？你看那什么，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啊？哪个你能是不是能琢磨得透？ 哎，其实他只是把就是现实美化了一点。 嗯， 你把你以后讲庄园的时候美化一下就行。 对对对对对。 嗯， 再来看看那个老张头的小 star， 他说了，说我家住海边的别墅，地下有个超大的健身馆，然而这个他这个一条裤子一双鞋穿了一年多呀。 就是人家这样才会有的别墅嘛。 对，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人家这个这一双裤不是一条裤子一双鞋买了不同样的，不是我这个一个颜色买了好多条啊，天天换新的 啊。 对，我们是有钱人，好像有时候是爱这样，爱这样，喜欢就得多买。 你能理解？ 能，我能理解。 你能理解他们？ 就是洗完之后，这个穿第二天一模一样的啊，但是其实是换一件新的。 是不是你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有人问你为什么老穿一样的衣服？ 我就这样，我这件衣服就身上这件啊，家里边其实七套，啊，衣服买七套，然后换洗完之后换着方便啊，对不对？省得让人看出来别扭。 嗯，好好好好。 哎呀，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确实是理解不了。 对 啊， 嗯，我这20多块钱一件呢，闹着玩。 李慕雨说了。说下大雪你就轻松了，到时候想怎么玩怎么玩，根本没有人管你。 啊，对，嗯， 没有人告诉你这是假的吗？ 说到这个，好像其实好像我记得特别早的时候，网友们一块儿就是总结过， 对，总结过 最大的谎言什么的，其中就包括这个，就 是 说你这个上大学就这个什么就轻松了。 嗯， 还有刚才咱们上半时段说到那个老师说体育老师有事儿啊，包括那个别上了，那个这个后边车马上就跟上来了啊。对吧？对对对对对 对， 别着急了，后边这是跟着车呢啊，然后等一小时，后边还没车呢。 对， 嗯， 其实你知道，就刚刚我们说到， 嗯， 之前网友都总结，我想起一个网友总结特别厉害， 啊， 他其实不是总结，他是说自己就比较悲惨的一段经历， 嗯， 就是他的体育老师， 嗯， 是他们班主任的老公 啊， 所以就体育课被班主任完全就霸占了，就说你们体育老师今天又有事儿。 哦，厉害， 就是没有转还的余地了。 对对对， 嗯，于公于私都得听他的。 对，而且就俩人一人上班就行了，对，多方便的一 件事。你可以在别班上课嘛？ 对对对对对， 嗯， 挺有意思的。其实我们，但是我觉得有些啊，有些这属于骗了，啊，就没意思了。 嗯， 但就是平时吹吹牛挺好玩，就别太过分，对吧？ 对， 没有这不是骗人的这目的的时候，就吹吹牛给招大家一乐啊，就挺有意思的。 嗯 啊。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吹吹小牛啊， 开心开心， 吃点小牛肉，开心开心吧。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汇成海，来呀留下来，美丽在胸怀，来呀呀呀呀，空气中有爱，来呀留下来，美丽在胸怀。 北京时间9:00。